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是另一个讲法就是存在先于感知嘛。嗱，存在就是被感知。我用个蛋糕嗰、那个，其实唔系我作嘅，系我四十年前嗰个同学仔，佢读咗丁咁多小学鸡哲学， 系 啊嚟去 challenge 我嘅，咁我就俾佢一下子咩啦吓，即系 challenge 咗到啦吓。咁而家四十年后讲翻出嚟俾你听啦吓。咁但系咧，存在先于感知，其实又好似好合乎常识嘅。嘅意思即系话，如果呢个宇宙系冇嘢存在嘅，即當然你基本上呢個都係一個冇辦法想像嘅嘢啦，即係我哋成日咁講，你能唔能夠想像冇嘢啊咁樣樣，係嘛？咁冇可能完全想像冇嘢嘅，因為你如果呢個宇宙乜嘢都冇嘅，邊個去做呢個想像咧？係嘛？ 係即 係咩都冇，連你都冇咯喎，連意識都冇咯喎，係嘛？你話 Can you imagine nothing？ 係嘛？即係完全 nothing 喎，梗係冇可能啦，因為如果冇我呢個 something 喺度。我又點能夠 imagine nothing 呢？係咪呀？咁所以同樣道理呢，存在先於感知就係咩意思啦？冇錯，頭先你講嗰個蛋糕啦，唔重複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其實你都係要有呢個人去問你，有一個人去答你，有人去思考呢個問題， 先至會有人感受得到，或者 先至有呢個結論。 冇錯， 先有呢個結論㗎嘛，係咪？如果你根本就係冇任何嘢存在嘅，咁就何來有感知呢樣嘢呢？即係感知頭先講到話，嗱冇感知就冇存在啦咁樣。但其實你另一個倒返轉頭講，喂冇存在又何來感知呀、啊、 咁呢個就同笛卡爾我思故我在。 係冇錯啦， 係同一個。 係好嘢好嘢。啱啊，其實有類似啦。 係啦。 佢、就即係懷疑一切。 係啦。 但係 佢懷疑呢 件事。佢唔能夠懷疑個懷疑者。 嗯。 係咪？即係話如果你懷疑個懷疑者，即係個懷疑者都係虛妄嘅。咁又何來懷疑？ 有人懷疑， 即係個懷疑本身都破產啦，都崩潰啦，係嘛？所以你唯一唔能夠懷疑嘅就係個懷疑者， 嚇、 就即係我啦。 有個主體先 係啦，冇錯。所以佢我先故我在咧，其實咁嘅意思。當然咧，我好細個聽呢句説話咧，我好細個其實隱約覺得佢係好似一個邏輯上嘅謬誤嚟嘅，因為係一個循環論證啊嘛，或者係已經一早偷換咗概念啊。因為個問題佢要證明我係咪存在，我即係我開頭就咁字面睇啦。咁但係個問題，我思，所以我存在。但係之前已經有個我字喺度啦。咁你點能夠話我思嚟證明我存在呢？係咪？你已經有個我喺前面。咁所以，但後嚟我先至即係開始明白佢呢個意思，就話你懷疑一切都得，但係你懷疑埋嗰個懷疑者呢， 就唔得， 就唔得啦。咁解係咪？呢個就係笛卡爾。一陣間我哋都會講翻笛卡爾，其實一個好有趣講生物嘅問題。好啦，咁所以咧，另外從第三個角度睇啦，頭先我探到兩個角度，第三個角度就係話。其實你覺得最根本嘅存在，或者係其實一樣嘅，同笛卡爾呢個都一樣嘅，就係話我哋冇辦法嚟去懷疑或者否定嘅嚇，係、啊、最確鑿無疑嘅存在，係咪就係只有我嘅存在？ 咁又 而其他嘢嘅存在呢，其實喺某意義上嚟講呢，都係一種推論嚟嘅，即係如果喺哲學上或者邏輯上呢，叫做 inference， 係 infer 嘅。即係 infer 就 infer 啦、啊，即係推導出嚟嘅，推論出嚟嘅 inference 係嘛，就加個 ence 啫，即係 inference 啊，佢哋讀咁啊，即係其他所有嘢咧 係 嘅存在，即係 apart from 我自己嘅存在咧，其實都係 infer 嘅。 咁、好似有啲道理喎、 啊。係啦，即係話，譬如就算你話喺 matrix 係， 我原來就好似喺嗰套電影入面咧，我係一個哇，就光脱脱嘅，赤裸裸嘅，好似個 B B 咁。雖然我係個成人嚇，就瞓喺個培育囊嗰度嘅，個培育囊咧就插曬嗰啲營養液啊，或者電極啊，諸如此類插落我個腦度，就刺激我，等我以為咧，我就好似男主角咁樣，日日就喺辦公室度翻工放工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啊，你可以懷疑你身處嘅世界，係完全虛假嘅、虛妄嘅，但你冇可能懷疑自己噶嘛。係嘛？因為你自己嘅存在，即使喺 Matrix 上面都真係有啊！ 存在 啊！我哋嘅英偉巨星係嘛？即係尼諾奇諾里維夫係嘛？即係 Keanu Reeves， 佢真係瞓咗嗰度，佢真係有個人喺度噶嘛？ 認同啊！ 個主體噶嘛？所以即係話，始終係有樣嘢係存在，所以佢自己本身嘅存在咧係冇得懷疑嘅，係 primary 嘅。但係亦倒翻轉頭一個強命題就係話咧，其實亦都只有佢本身，亦即係話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咧，就係我啦，我。 即係呢，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呢都只有一樣嘢係肯定嘅啫。 係，就係、是、我。 就係、是、我嘅存在。 係。 其他嘅嘢嘅存在呢、 嗯、 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 secondary 嘅。 嗯。 infer 出嚟嘅。 即係發緊夢咁可能。 係啊。 見到。 係啊，全部都係個夢就黃梁一夢啊。係啦。藍光一夢。咁但係我嘅存在係唔需要懷疑。 冇錯。 冇得懷疑嘅係咪好。咁所以呢、這個呢亦都係唯心論嘅好強嘅一 個命題啦。 嗯。 好，但係我哋暫時抌低呢個呢、這個哲學呢，其實拗咗唔知幾千年都拗唔完啦。 嗯， 咁我哋想讲翻一样嘢，其实我上个集咧，我已经临尾咧，即、就、系、是、我系挑战呢样嘢，但系因为哇，原来一阵间就唔够时间啊，系啊，哇，好正一所谓落雨收柴系嘛，咁啊今次咧我就会多少少嘅时间咧，我就嚟去探讨呢个问题啊，或者嚟去即系拆解呢个问题啊，你所谓而家兴讲啊吓，嗱，其实喺以往咧，我哋喺神话或者童话吓、啊，后嚟喺科幻嘅世界咧，都有啲所谓我哋交换身份啊。啊，或者呢，當然唔係話黑衣王子咁樣交換身份啦，嚇換咗衫換咗頂帽就算啦，而係話有三個情況嘅，我覺得呢個所謂交換身份啦，一係一個最粗始嘅，但係其實而家科學家咧曾宣稱話就嚟做到，好得人驚嘅，就叫做換頭。咁換頭喺以前呢，喺好多神話童話啦嚇入面咧都講到咧，就當然唔係真係講我哋嘅科技咁發達啦嚇，佢、都係講係啲魔法妖術嚟嘅，係、嘛？即係呢啲能夠可以噗一聲將兩個人嘅頭換咗， 但之後我變咗李偉才， 係啦，唔係即係直情咧，你嘅頭就擺喺我身上面，我嘅頭就擺喺你身上面咁樣樣，咁樣咧，其實中國民間故事都有嘅，係啊咩換頭記啊嗰啲咁樣，係最得意就係講換咗個老婆嘅頭啊嗰啲咁樣咧，搞出好多啲咁樣嘅黑色幽默笑話咁樣啊，咁但係呢個換頭咧，而家科學家咧。竟然話好似係俄國嘅科學家，我唔記得係咪啊？即係都係呢一年半載嘅，或者呢一兩年咧，就曾經宣稱話咧，好接近成功㗎啦。 嗯。 啊，即係話我哋可以將所有啲神經線同埋血管、肌肉啊簡單㗎，我哋可以自己生翻生乜埋啦，係嘛、 嗯？ 最難就係血管同神經啊嘛。 嗯。 你點樣能夠接駁翻，能夠令到佢恢復翻曬喎？係嘛？咁但係佢話而家我哋咧差唔多已經可以啦，即係器官移植已經做到啦，你知啦係嘛？咁、但係咧佢話頭嘅移植。 是 啊，換係得嘅。嗱，咁當然換咗出嚟咧，我哋大家都會諗一樣嘢啦。講真，我個頭換咗喺 Jeffy 嘅身上面，咁樣其實係咪即係表示我會變咗阿 Jeffy 咧 ？Jeffy 嘅頭換咗喺我身上面，係咪阿 Jeffy 變咗我咧？梗係唔係啦。我哋都知道，因為其實我哋嗰個自我啊，我哋嘅靈魄啦，所謂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大腦啊嘛，喺個頭度啊嘛。所以如果我個頭換咗喺 Jeffy 身上面咧，就只不過咧，我仍然係我，不過我個身其實對我嚟講咧就唔係換頭，而係咩啊？ 係換身， 係啦，冇錯啦，好得意啊！呢、這個概念係嘛、對於阿 Jeffy 嚟講，亦都係一樣啊。其實對佢嚟講，佢唔係換頭啊，佢係換身。佢、突然間依覺得，哇！弊家伙啦，一去咗個六十歲嘅老人家身上啊，咁樣個身體啊，弊家伙啦。 應該攞唔到財富智慧喎、 啊。好啦，嗱咁所以換頭咧喺哲學上喺概念上咧係 unproblematic 嘅。即係冇嘢好傾咁，即係雖然你係好恐怖嗰啲嘢，因為咧十幾年前有套電影叫做《火星襲地球》定乜嘢叫做《Mars Attack》，入面有一幕咧都幾得人驚，佢係搞好多黑色幽默嘅。嗰、次仲係呢個詹士邦當其時叫做皮亞士布士南咧，即係佢就嘗試就做一啲電影，唔係淨係詹士邦電影咧，佢係做咗呢套戲。嗱入面咧都幾搞笑，佢就講俾嗰啲火星人啊，好恐怖咧，我覺得火星人嚟到地球咧，佢就捉咗，然後將佢個頭咧。是換咗落去或者即係移植咗落去一隻烏烏狗上面。所以佢突然間就變咗一個人頭狗身。嘩好恐怖啊係咪咁即係如果係咁呢即使將來我哋嘅科技能夠做到呢呢啲都係最大嘅罪行啦係必定唔能夠容許發生㗎啦係咪就算你換咗落隻猩猩度你都死啦係咪好。第二就換腦。咁換腦呢就即係話外表容貌冇變。Jeffy 仍然係 Jeffy 喎。李偉才仍然係李偉才喎。喔、但係原來你錯啦。因為原來我哋嘅兩個腦咧已經交換咗，咁但係對於個腦交換咗咧，亦都係一樣啦。其實對於我李偉才嚟講咧，其實我唔會覺得係換腦喎，我會覺得係 換 身啫喎。對於 Jeffy 嚟講，亦都一樣喎，係嘛？因為其實我哋嗰個所謂自我叫 ego 啊，係嘛？即係個 self 啦，就喺個大腦嗰度嘛。咁當然咧，而家我哋話換腦呢樣嘢咧。是匪夷所思的難以想像的其實即似乎暫時這樣想是仲難過換頭 但是會不會有些人又真的覺得有個機會是 換腦、 換咗腦之後，譬如話真係換咗個聰明才智啊，換咗腦，即係嗰啲能力啊、記憶力 咁 呢 個 咧， 就其實我覺得概念上嘅混淆嚟。 係係， 係咪啊？因為對於個腦嚟講，佢係換咗身啫嘛。 係， 我換身啫噃。咁點解會換咗身？會無端端自己聰明咗啊？所以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就係、是、我甚至講啦，我哋叫做乜都 head thinking、啊 MHT 即係根本你就係思想混淆。 或者咁講啦，我頭先講個角度係咧，即係假設譬如話有個人有靈魂咁啊，咁可能佢就會覺得換咗靈魂嘅話咧， 嗱呢、這個就完全唔同層次，係 啦係啦， 完全唔同層次嘅，即係話我個腦仍然係我個腦。唔係，因為咁講，我靈魂仍然係我個靈魂， 係啦係啦， 但係換咗你個腦咁樣樣，嗱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最荒謬嘅一個諗法嚟嘅。 不過講多個可能性啫，即係有咁嘅人可能咁樣覺得㗎。 有啲人唔會咁覺得， 係啦係啦， 係嘛？但係我哋知道其實換腦也者，對於嗰個腦嚟講，亦都係等於換身， 應該跟咗個身， 等於換身啫。咁但係換腦咧，其實喺科幻小説入面咧，反而咧就好多時佢會係描述一樣都仲又係一樣非常之可怕嘅，就叫做腦體分離啦，英文叫做 disembodied brain。即係話咧，就係將你個腦攞出嚟擺喺個培植缸嗰度，係咁、啊、然後咧就俾啲營養液你啦，等於啲血管等你啦嚇、啊嗯啊，又唔會壞死啦。然後咧又擺啲即係電極落去刺激你啲神經啦，又即係等於 Matrix 嗰個古仔咁咯，係嘛？咁於是你咧就唔知道自己原來而家係冇咗個臭皮囊，剩翻個大腦，係即係以為自己仲係一個完整嘅人。即係假設嗰個瘋狂科學家，我哋成日講有個 Mad Scientist 啊嘛。就將你就攞個腦攞出嚟，咁但係咧就俾啲刺激你，等你咧就繼續以為自己係生活喺一個正常嘅世界。咁、當然你可以去到一個虛擬嘅世界都得，係嘛？好似魔界啊、哈利波特啊咁都得。咁但係嗰個人係唔知喎，佢以為自己仲有軀殼喎。 機械人都係咁咯。 係啦，係啦， 換咗落個。 咁當然呢個又另一個，呢個就係、是、所謂鐵甲威龍啦 ，RoboCop 啦。但係 RoboCop 嗰個咧。冇錯，其實佢就係換腦。佢當然佢咧，你睇嘅電影咧，佢有幾套啦，係嘛，亦都有重拍啦。佢係唔係淨係個腦嘅？佢係個腦咧，仲連埋嗰個脊椎嘅，係嘛，同埋啲神經一條條伸出嚟，咁好恐怖。佢往往仲連埋對眼咁樣嘅，有個眼球咁樣，好得人驚咁啊嚇，睇見發噩夢咁啊。咁呢個就係叫做腦體分離或者換腦啦。但係咧，其實我發覺啊，以前如果你係神話童話就冇所謂嘅，因為都話明魔法啊，魔法乜都得啦。但係而家咧。即係近年咧，就好多時啲所謂嘅科幻嘅小説電影咧，就反而佢又唔係講換頭，又唔係講換腦，就純粹咧就係一種移魂大法。咁移魂大法咧，其實啦嗱，如果大家想睇咧，一個好精彩嘅，雖然好短啊幾分鐘咧，就係、是、呢、這個啊呢、這個西遊記啊，周星馳嗰套 嚇， 就係月光寶盒同埋仙女奇緣，就係、是、下集仙女奇緣，其中有一幕。啊！佢好似喺銀川拍㗎，好似喺沙漠地帶咁樣啊！佢就係講佢咧，唔知用個魔法咧，就將阿豬八戒就同埋嗰個阿紫霞定係定係係啊係鐵線公主啊，定係同阿朱茵定係同阿莫文蔚，我唔記得咗啦嚇，好似同阿朱茵啊咁樣咧，就完全調轉咗。咁佢啊又唔需要換頭，又唔需要換腦嘅，佢其實叫魔法啊嘛，話到明魔法啊嘛。咁呢個我咪叫移魂大法咯。咁當然你話移魂大法突然間阿朱茵變咗阿孟達扮嗰個。豬八戒你死啦！你話其實我愛係愛你個人，即係我唔係愛你個身咁樣死啦！咁你成世你就愛豬八戒啦，係嘛？咁呢個你即係講嘅上嚟都幾大挑戰啊！嚇嘅我係愛朱茵噶嘛，係嘛？咁嗱，但係呢個叫移魂大法，移魂大法就係唔使解噶嘛，係唔科學噶嘛。但係即係我覺得近年嚟咧，就好多嘅科幻小説咧，其實都用咗啦移魂大法。點解咧？因為我哋慣咗，我哋過去嗰幾十年有電腦呢樣嘢。電腦咧就令我哋熟習咗一樣嘢，叫硬件同軟件。咁而呢個軟件咧係隨時可以複製同埋上載下載嘅，就係呢個問題啦。嗱，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探討呢個觀點。